二，新词语。站、下、雨、街道、新鲜、决定、路灯、雨点儿、急、匆匆、落、大地、身后、忽然、男人、旁、心事、边、边、讨厌、破坏、情感、好事、遇到、顺心、变、轻声、低头、笑话、不料、当作、中等、青年、头发、伞、过意不去、门口、直率、低声、失望、热心、答应、嘴、边、满足、分手、人影。